进满满的角质层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云网，层层地把心网住，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满满的交织着，交织成

乱，心乱。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相不相爱都无关，无

仿佛你开口跟我说爱我。春风吹呀吹，吹动树枝头，抖落一地愁，烦恼不再有，心跳的节奏

带给我幸福和快乐。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的爱绝对是永恒，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。 是。